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 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 離地，講上抽筋講就講多，講多講冇人，講冇人上流唔到絕對離地。播音頻道，播住一首播音頻道， 係啊係啊，播住啊播音頻道，唉 ，Round Jable 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我是四圍厄拉追求五官端正的假眼港女，你聽的是 Ragazine 厄拉一鬥。 好，咁啊，翻嚟继续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咁啊，其实马云有个古仔咧，几值得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啊，马云当年点样去决定自己搞呢个阿里巴巴嘅咧？就系佢喺杭州间学校教紧书嗰阵时咧，就其实佢搞过一个叫中国网页嘅嗰阵时。好耐，好鬼耐噶啦，其实。嗰陣時，但係就後屘就衰咗啊！中國網頁都係一個搜尋網咁樣啦。咁咁啊，繼續翻翻學校教書啦。咁咧就有一日咧，佢就見到一個嗰、那個佢嗰、那個上司，即係個英文系嗰、那個主任，就即係已經放學㗎啦。咁啊踩住架單車，架單車嘅面前咧就有兩斤菜咁樣啦，咁啊，放咗學就走去買餸，咁啊經過就同佢講就話，俾心機做啦，唔好咁多嘢諗啦。做英文老師教書都幾有前途啊，咁樣。佢聽完就覺得，跟住再望一望佢嗰個佢做緊嗰樣嘢，啱啱買完餸踩住架單車咁啊，咁佢就覺得唔得，我一定要離開呢度，因為話喂。我就算做撚到嚇佢咁撚樣，都可能要嘥十年八年啦。到最後 都係揸住架單車， 揸架單車 買兩斤菜， 去菜市場買兩斤菜啊，大佬！呢個兩斤菜嘅故事咧，就即係就影響咗呢個馬雲嘅一生啦。咁所以就。啊！我知道好多人都好憎佢，因為佢樣子是衰嘅，係啊，呢個又事實嚟嘅。OK， 咁其實同埋有時講嘢係好乞人憎嘅，非常乞人憎嘅呢條友嚇，即係咁同埋成日話自己係外行人，咁啊即係咁啊，大家都係外行人嚟噶嘛，即係呢個世界好多外行人，咁點解係得你外行啊揾唔多錢，我哋外行啊揾唔少錢嘅咧？咁呢個真係唔明咯。自己去睇下啦，啊 ，OK， 咁啊套翻咁多演，唔知道會唔會大協到阿恒大咧？ 係喎、 啊，買翻幾個 C 朗拿度啊、美斯啊啲翻嚟嘅。 係喎、 啊啊、，OK， 好啦，嗱，翻嚟咁啊，講下其他嘢啦。咁啊，首先就繼續咧，想讀一下 Helen 嘅嘢，因為多謝 Helen 繼續有回應啦。咁佢就話傑斯，咁啊聽完上嗰集嘅北上咧，就令佢好掛住京城茶館同埋北京飯店。咁啊真係好懷念咧嗰段時光，亦係到目前為止咧，佢最中意嘅網上節目。咁啊多謝繼續多謝我或者宇文啦。咁希望有日會再重聚啦。咁啊咁係㗎啦，即係美好嘅時光梗係過得特別快，咁梗係咁㗎啦，咁就我會盡量啦，即係我諗Helen 點解會讀下 Helen 嘅說話呢，就第一就好窩心嘅佢每次留嘅說話，咁第二呢就係、是、我諗代表住一啲即係有陣時噏下一啲老中國嘅嘢，咁又幾得意嘅。其實因為最近其實呢個零禮拜我都沉浸住落去一個中國嘅三四十年代嘅，好得意嘅。 是啊，嗱，你噏住嘢先，我要喺我背囊度攞书，讲个书名。 咁高难度，哇！即系我顶你， 唔系冇乜嘢嘅。其实咧，就都系因为咧，即系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生活啦。即系我因为呢个礼拜都系，唔系因为上个礼拜李香兰都过身，咁你讲过李香兰啦。咁啊，其实我又揾翻好多李香兰嘅电影啦，会睇翻啦，又或者睇翻好多李香兰嘅书啦。咁有一本書其實係幾得意嘅，或者睇下你哋有冇會諗唔諗，即係會唔會揾到啦。咁呢本書就係、個書名呢其實呢就叫做李香蘭的戀人嘅。咁然之後呢有好細隻字呢就叫做電影與戰爭。咁我通常都冇留意電影與戰爭嗰五隻字嘅。咁我就買呢本書呢，呢本書呢80几蚊嘅啫，系好多年前买嘅啦，我已经系摆咗喺屋企咧，就一路都冇睇呢本书，因为我好鬼憎个书名叫《李香兰的恋人》，咁我就成日觉得呢本书梗系讲啲八卦嘢啊，即系我早捻憎啲八卦娱乐新闻噶嘛，咁啊最近因为佢过身，咁我就喺个书架度攞翻呢本书出嚟，系未睇过嘅，好新净嘅而家仲，咁大家睇，哇收唔到手，好正，咁入边佢讲咗一个，其实佢个书名改得好差咯，咁但系当然佢系讲紧一段咧鲜为人知嘅李香兰嘅戀人嘅事件，因為李香蘭其實結過婚噶嘛，佢喺日本其實嘅結嫁咗俾個老公，個老公姓啊，好似姓大英啊，咁佢後屘咪變咗做大英淑子噶嘛，所以仲有一個名字即係跟老公姓，咁所以但係佢原來佢有啲秘密嘅戀人，咁其中一個秘密嘅戀人咧係同台灣電影咧係好有淵源嘅，咁喺呢本書入邊咧就提，其實主要就係寫一個人叫做梁立歐，其實喺李香蘭過身之後咧，台灣嗰邊嘅報道咧，其實都有攞翻呢一段咧咸豐年前嘅歷史係攞出嚟影，即係講嘅。咁我入邊有其實成本咁本書入邊一開頭有兩幅相係好神怪，就係咧係講係有兩幅相咧係喺1941年咧，李香蘭咧特登去台南喎，仲要係台南啊，去探望梁立歐嘅家人。但冇梁立歐喺度，因為嗰陣時，因為梁立歐係一個咩人呢？一唔嘥太多時間講啦，因為呢個好複雜嘅故仔。其實佢係喺1940年咧，喺上海咧係被暗殺嘅。咁佢未被暗殺之前咧，佢其實咧佢係一個電影導演啦，同埋一個劇作家啦，同埋一個編劇嚟嘅。咁咧就係、是、受雇於呢個中華電影公司。咁我以前都講過，中華電影公司就係最後就係、是、日本人喺上海一間日資嘅電影公司啦。李香蘭喺入面係花旦啦，拍過好多戲啦，包括《知牙之夜》啊等等呢啲啦。咁佢係咁呢個梁立歐咧，喺1940年咧係喺上海被人暗殺，都其實最後就有好多個版本啦，就係、是、話其中一個版本就係佢俾國民黨嘅特務暗殺啦，因為佢係台灣人。即係有中國血統，但係佢係賣國嘅。但係咧，我點解話呢本書頭先講李香蘭的戀人呢本書好睇咧？即係佢講出咗，其實佢係透過呢一個戀情入面有兩幅相，好緊。我頭未講完嗰兩幅相就係、是、嗰兩幅相，其實都幾震撼嘅，就係講緊李香蘭喺梁立歐死咗之後咧，佢係特登 make 一個 short trip 咧，就去台灣，去台南就去慰問佢呢個家人。咁嗰兩幅相，第一幅咧就是、一幅類似一幅團體相咁嘅。咁咧就係、是、嗰、那個梁立歐咧，其實就係一個望族嚟嘅。OK， 佢係一個公子哥兒嚟嘅，好英俊好成。咁然之後咧，佢有好多姨媽姑姐、叔伯兄弟啊。佢一個幾有錢嘅望族喺台灣。咁然之後咧就一幅團體相，第一幅就係、是。李香蘭就同佢成個家族嘅人影，佢就李香蘭就坐喺佢阿梁立歐嘅媽媽嘅隔離，仲抱住梁立歐嘅細女。梁立歐係結咗婚嘅，然之後咧佢個梁立歐個老婆咧亦都喺埋阿李香蘭隔離。咁然之後其他嘅叔伯兄弟咧係著曬西裝，喺當年40年代，如果大家一齊著曬西裝去影一幅咁隆重嘅相咧，你就知道嗰次去咧係非比尋常。第二幅相咧。就係、是、單對單，李香蘭係同佢阿媽，佢阿媽就坐喺張凳度，然之後李香蘭咧就係企喺隔離依偎住佢咁啊影呢幅相，貌撞似一個新抱咁樣嘅。 咁所以呢個古仔呢係好引人入勝。咁成本書呢就係講返就係、是、從李香蘭同梁立歐到最後呢呢本書個作者呢係叫田村至津之，係一個日本人嚟。佢就料咗好多料，同埋後咪呢佢喺八九十年代係訪問過李香蘭。李香蘭係喺佢面前係親口承認過呢一段戀情嘅，呢一段即係地下戀。但其實有趣唔喺叫做地下戀度，係從佢嚟呢一個戀情咧，去睇翻喺二三十年代嗰個中國電影裏邊，同呢個日本嘅電影點樣產生火花，同埋就係喺嗰個日本中日嘅電影嘅合作裏面呢，喺嗰個大時代呢入面嗰啲電影特工啊、特務啊，所有呢啲嘢呢，即係都有，即係喺呢本書度呢都有，即係有講到囉。咁呢本書之好睇就係因為即係如果你對台灣嘅電影啊有即係鍾情台灣嘅電影啊，其實入面都有好多去睇，即係你可以揾得返台灣電影個根啦，同埋就係話原來認識到原來當年其實呢，同埋就係台灣人嗰種矛盾，即係佢入面呢佢有一段嘢寫得好好啊，即係嗰個作者呢本書嘅作者就係話佢話梁立歐同埋李香蘭之走埋一齊呢，就係、是、其實喺個情感上佢哋有一個揾到一個共通點。共通點係乜嘢呢，就係話李香蘭係一個日本人，但係佢改咗個名叫做李香蘭，跟住然之後佢知道自己嗰個日本人嘅身份，但係喺當年嗰個大時代裏面佢唔話得俾人哋聽、OK， 咁然之後要偽裝一個中國人，跟住去做一啲日本國策嘅事情，配合國策嘅事情。咁但係呢個梁立歐亦都係一樣，就係、是、佢其實佢唔係中國人嚟㗎，因為喺當年嘅台灣係日治年代，其實佢亦都係幫緊日本人做嘢，但係佢又留住中國人嘅血統，然之後有福建，佢係福建鄉下等等，所有呢啲嘢，所以兩個人係揾到一啲共通點，咁所以咧，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本書寫得好得意，咁同埋就係話可以認識一下台灣電影嗰個根啦，因為譬如話喺二三十年代，其實有好多台灣嘅電影工作者係好。即係好仰慕呢、這個即係上海呢個大都市入面嗰個好蓬勃嘅電影市場，咁所以有好多台灣嘅電影人，無論係幕前或者幕後呢，其實都去咗上海嗰邊去發展佢嘅電影事業啊。咁譬如話佢入面亦都提到一位同埋日本電影嗰個點樣走嚟嗰個關係啦，譬如話即係我哋譬如睇好多東寶嘅電影啊等等啊，或者譬如話有好多好出名嘅製片，譬如話川喜多長政啊，川喜多長政其實係最後陪住呢個李香蘭離開中國嘅一位好出名嘅日本製片家，佢當時係中華電影公司嘅入面嘅一個高層嘅主管啦，咁佢最後佢陪住就，譬如話川喜多長政啦，因為點解會提佢咧？譬如話佢個女川喜多和子咧，其實就係八九十年代呢引入好多將好多台灣電影呢帶入去日本嘅市場嘅，包括譬如話侯孝賢嘅悲情城市嘅，即係當年梁朝偉做嗰套呢等等啊，咁所以呢就本書係好睇嘅，咁我就所以返嚟點解我呢個禮拜呢仍然沉浸住喺呢個中國嘅三四十年代啦，咁因為又睇下本書啦，又睇返好多阮玲玉嘅電影啦，又睇返好多李香蘭嘅電影啦，咁所以就幾得意嘅 ,ok, 咁返嚟講咗咁多無謂嘢，就返嚟扯返去講返呢個係咪要還呢個慈禧個債啊，講下慈禧 ok 啦。咁其實講書呢，講慈禧嘅書呢，我知道阿迪呢又買咗本慈禧嘅書嘅。咁呢本書其實可以講下嘅，我買咗啦。 好、啊、你 買咗啦、其實立咗添啦。 ok, 咁立咗呢可以俾少少 comment 啦。本書呢就淨係叫慈禧嘅啫。咁作者呢就係張榕啦。呢個唔係周榕啦，呢個榕呢佢係榕馬生涯嘅榕 ok。咁呢位好出名嘅張榕。 咁張庸呢就寫過兩本書好出名嘅，我諗有啲人都睇過，一本就係紅，紅呢就唔係紅色個紅，係紅溝個紅，紅咁啊，冒號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呢本書好出名啊，都好耐下㗎啦，咁啊好多人都睇過。咁另外一本呢就係毛澤東冒號鮮為人知的故事。咁呢兩本書我都睇過嘅，嗱對呢個作者咁啊，今次又出一本新㗎啦呢本書，咁啊個封面好容易認嘅，一個大嘅慈禧嘅成一個慈禧啦， 像啦、 啊、像啦、 啊、畫像 啦、啊，咁啊跟住就入面有好多好珍貴嘅照片啊等等，但係我立過本，我買一本書，咁我立過首先就是張庸寫嘅書咧，其實係好吸引人嘅 ，OK， 因為如果你當佢一本即係如果 小説。 当一本小说去睇呢，佢个文笔系几好嘅，佢好识去勾住读者嘅嗰、那个即系一路睇住本书嗰个心。但系就睇你系咩嘅程度啦 ,ok?、如果你对慈禧一无所知嘅话呢，咁呢本书你当入门版咁去睇系 ok 嘅、,ok? 咁但系上我即系讲呢，佢对上两本书红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是寫得很精彩的。精彩到我有少少不太記得呢，其實曾經好像拍過電影的。但或者是有人曾經是嘗試過想拍電影的。這位四川的女人其實是美籍的 ,ok? 那她的市場呢，其實張庸的市場是鬼佬的 ,ok? 那上一最第二本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呢，就你睇完就真係屌佢喇嘛嘅，因為嗰本書完全係寫俾鬼佬睇嘅。 OK，OK，、 okay. okay, 所以佢係英文版本嚟㗎，後屘就有又譯咗做中文啦。咁就呢本其實有啲似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同埋佢亦都坦誠喺個序度佢都講喎，其實佢對慈禧唔係好多認識，佢係為咗要寫呢本書，咁佢就做好多資料搜集，咁所以佢唔係一個清朝專家或者一個研究慈禧嘅一個專家嚟嘅，但係本書係寫得 OK 嘅，好 fancy 嘅，即係佢、 okay. 知道一啲讀者想知道嘅嘢咧，佢就 擺 入去嘅，咁、所以本書又唔係話太差嘅，咁睇下你即係睇下你點睇咯。但係即係譬如對我嚟講，我就覺得即係都係擺喺屋企做下牆紙咁啦，即係因為我通常好多慈禧嘅書咁，但係呢本就絕對係低水平，即係對我嚟講。 都睇兩個禮拜後先再試，但係同你講。 咁佢入邊我都立過咧，就冇講到慈禧屙屎嘅故仔嘅。咁、慈禧屙屎就可以講下，就呢、這個嗱點解會咁有趣去講咧？就因為慈禧屙屎其實同北京人啊或者普遍中國人屙屎嘅嗰個習慣咧係相類似嘅，所以要講嘅呢個係首先就係咧呢個係同呢個即係中國人嗰個生活習慣係有唔同嘅。咁喺慈禧嗰個年代，第一就係冇抽水馬桶咁，冇抽水馬桶噶嘛。咁同埋咧就係、第二樣嘢就係咧喺普遍嚟講咧喺北京人嘅生活裏邊咧嗰啲屋咧。其實有兩樣嘢係普遍係冇嘅，第一樣嘢就係冇廁所，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有嗰、那個就唔係完全係，但係大部分嘅屋都係咧冇煙窗嘅。咁冇煙窗咧，嗱特別係如果你有機會去故宮行過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啲乜乜店、乜乜宮、乜乜宮咧。全部都係冇煙通嘅，咁你話佢究竟就算連呢個壽膳房入面都係冇煙通嘅，咁你佢究竟佢點煮嘢食嘅呢？咁煮嘢食其實呢，首先就係、如果喺故宮入面呢，傳統上係唔用明火去，唔係唔燒柴，唔燒煤嗰啲嘢全部都唔燒嘅。佢淨係用炭嘅啫 ，OK。所以以前咧就有一個官職係俾太監咧，就係搬炭嘅 ，OK。即係咧佢就燒紅曬炭咧，咁每日咧佢就要周圍走啊，由朝到晚周圍走，就去分啲炭咧俾唔同嘅宮殿。因為啲宮嗰啲炭係有兩個作用嘅，第一個作用要嚟煮食啦，第二個作用知唔知要嚟咩？ 唔知。 吹冬天好凍啊嘛，係啦。你發覺咧，其實佢嗰、那個佢喺故宮入邊咧，差唔多所有嘅宮殿咧，其實住緊嘅地，即係住人嘅地方咧，其實咧佢嗰個地下咧都係有少少離地嘅，佢係有一個類似一個少少一個地牢咁樣嘅。咁咧冬天嘅時候咧， 就會將啲碳就會擺入去嗰個地牢嗰度，咁然之後咧就會咁你嗰個成間屋咧咪就好似一個大暖爐咁樣咯，係啊，就有呢個咁嘅作用。咁因為就係驚火警嘅，因為唔知係咪因為驚明朝嘅時候，因為喺應該喺明成祖嘅年代係燒過一鋪大大鑊噶嘛，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去到清朝咧，佢哋都係唔會盡量係避免用明火啦，或者燒柴啦，或者燒煤，就盡量都係燒炭嘅。咁呢個係第一個特點嚟嘅。咁呢個特點咧，即係北京人嘅奇，或者佢以往你叫奇人啦、旗下人嘅一種即係生活習慣啦。另外一種生活習慣就係嗰個點去方便啊，因為其實每間屋企都冇廁所嘅，咁呢個到好後期咧，其實北京人老北京嘅人嘅住嘅習慣都係冇廁所。咁嘅慈禧點解決咧？嗱，就其實要咁講啦。慈禧解決咧就有個太監咧，每日咧其實咧就會係會準備定一個便盤俾佢嘅。 係， 但個便盤唔叫便盤㗎嚇，喺慈禧用嘅便盤或者。光绪用啊，或者隆裕太后用啊，或者啲主子啊，不同嘅主子用嗰啲、就叫官房嘅。OK，即系如果阿太后一急 care 咧，佢就会嗌一声全官房。OK，官就系做官嘅官，房就系房屋嘅房啦。咁咧就会跟住咧就咁入边，咁喺储秀宫入边啲宫女咧就会传出边啲太监。咁咧就有基本上有一两个太监咧。有啲小太監咧，就負責就係呢樣嘢嘅。咁佢一聽到全官房咧，佢就要攞個嗰個便盤咧、就頂就嗰、那個便盤係用黃，又係用嗰啲黃色嘅龍袍咁嘅嘢咧 包住 嘅。咁然之後咧，你就要頂、那個太監就會頂喺個頭度，跟住咧就去到儲秀宮門口咧、就然之後咧就同太后請安啦。跟住然之後咧，宮女開門，你就將個嗰、那個將個。嗰、那個便嗰個官房咧就俾個宮女，因為喂，即係其實好多太監係唔入得去儲秀宮嘅，OK 嚇、即係我哋成日見到好多電影咧， 或者電視劇 咧，就個個都入得去，其實唔入得㗎。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宮女啦。其實啲宮女先喺入邊㗎。咁啊，宮女咧就負責咧就做呢樣嘢。咁啊，慈禧用嗰個官房當然就係堅好多啦。首先就一般其實咧，一般佢哋用嘅嗰個官房咧，其實都係用一啲。瓷器去做嘅啫，咁但係瓷器嗰個咧就特別啲嘅，佢就係用檀香木去做，咁就係一隻好型嘅小，一隻好型嘅壁虎嚟嘅，四隻腳，一隻壁虎，咁就硬住喺個地下㗎啦，咁然之後咧，佢要 OK， 咁呢個壁虎嘅檀香木做嘅官房就會拎入去咧，咁嗰啲宮女咧就會同佢鋪一啲油布啊，鋪喺個地下度，唔好整污糟個地下啦。佢有個更衣室嘅，其實儲秀宮入邊有更衣室，咁咧慈禧多數都喺個更衣室嗰度就 OK 嘅。咁然之後咧，嗰只就譬如話佢啲廁紙都有名堂噶，佢啲用嗰啲廁紙咧，全部係宮女特登就去做嘅，通常咧就係用一啲白棉去做嘅，棉花去做嘅，咁咧好柔軟啦，同埋咧佢哋做嗰個過程咧，其實咧就每一即係佢要用嗰啲廁紙咧，其實咧就有個過程嘅，佢就令到佢再柔軟啲咧，就點咧？就係啲宮女咧係會喺嗰啲廁紙度咧含住，自己就會含咗一啖水，跟住咧就噴落去嗰啲紙度。咁嗰啲紙，咁咧佢哋噴咧係要練過嘅，要噴到好似係要細過霧水啊！即係你噴出嚟唔係話噗咁樣噗出嚟嗱，唔係平平，佢哋係好即係係特受過特別訓練，係噴出嚟咧，好似好似霧水咁細嘅。咁然之後咧就輕輕咁濕一濕啲紙，跟住再用燙斗咧就燙兩下。咁然之後咧，將紙上面嗰啲，即係將紙上面表層嗰啲毛咧，即係燙到佢倒嚇，即係燙低曬啲毛佢。咁佢全即係簡單嚟講，就佢用咁嘅方法咧，係會令到張紙更加柔軟嘅。咁然之後咧，咁嗰只未講完嘅壁虎啊，咁啊慈禧 OK 嗰只壁虎咧。咁啊有個壁虎頭啦，壁虎頭有兩眼睛係紅寶石嚟嘅，跟住然之後咧就擘大個口，嗰、那個口係有作用嘅喎，那個口咧就要嚟裝住嗰啲紙紙啦，即係你要幻想下咧就係、是、阿慈禧就會坐上去只壁虎度， 跟住然之後呢啲刺嗰、那個頭喺佢前面，咁嗰啲刺子就喺佢前面，好容易就攞得到嘅。條尾呢就係、是、一個挽手嚟嘅，其實呢一個然之後個頭同尾其實一頭一尾呢就方便返個宮女或者個太監呢就拎返嗰個嗰、那個官房出去嘅。咁、那個官房你話點解臭唔臭嘅呢，佢係擺咗佢喺阿慈禧咧，就嗰個壁府嘅嗰個辦，即係個官房裏邊咧，其實佢係擺咗好多一啲香木嘅粉落去、哦，就要嚟辟臭味嘅、嗯。即係嗱，佢傳統咧，如果北京人咧屙茄咧，其實佢嗰個便盤就擺咗好多炭灰嘅、哦。你燒完嗰啲炭咧，其實嗰啲灰係有用嘅。嗰啲灰咧就要嚟擺翻落個便盤度。咁、嗯、你屙茄嘅時候咧，就即係就可以用啲。炭灰咧就冚翻嗰啲茄咧，咁、你就冇咁臭咯。咁、然之後咧，咁但係咁啊，阿慈禧就唔用炭灰嘅，就是、用一啲香木嘅，即係有，其實好似香劑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擺曬入邊，咁啊等佢屙嘅時候咧，就冇咁即係個就個環境就冇。其實等陣再講下個環境點解冇咁臭啦。咁咁咧，成個所以成個過程咧就係即係大致上係咁啦。佢屙完咧，然之後咧，宮女就會將個便盤咧就捧翻出去。咁、然之後咧，太監仔就會喺門喺儲秀宮門口等，咁啊攞翻出去咧就做清洗啊等等。咁其實咧，佢喺儲秀宮入邊咧有多幾個用瓷器做嘅便盤咧，係俾佢要嚟準備定，譬如夜晚突然間急屎啊，咁、佢就起碼都仲有個便盤屙，就唔使攞嗰隻大壁虎嗰隻出嚟咯。咁、呢個咧就傳統上咧就係佢嗰個即係 OK 個程序。咁、呢個官房呢兩個字咧，其實咧係傳到落去民間嘅、即係譬如咧，你要知道咧就係咧喺北京老北京嘅人咧，其實有好多人咧佢其實老北京人住嘅地方，其實大部分都係冇廁所㗎嘛。咁、夜晚其實佢哋都係要準備定便盤嘅。咁喺老北京嘅人呢，其實有個傳統呢就係咩呢，譬如話今晚阿的你嚟我屋企瞓，咁你係我客人啦。咁、我就會咁呢，我譬如話我會吩咐我啲工人呢，就會話嗱，幫阿的少爺呢就今晚呢就會就係準備定個官房啦。OK， 用返官房嗰個字啊，我想講嘅就係話官房個字唔係慈禧特用特。即係淨係佢可以用嘅。喺民間呢，如果譬如我尊重一個朋友呢，咁我夜晚你臨瞓呢，咁我同你準備定嗰、那個其實嗰個就係便盤嚟嘅啫嘛。 係啊。 咁但係呢我就唔會叫便盤嘅，因為呢個係嗰種禮貌。咁、我就會話叫我啲工人幫的山呢就準備定一個擺定個官房咁樣。咁呢所以咁然之後呢你就可以晚上瞓覺，夜晚你就有個便盤用。但如果你唔係，你係我細佬嚟嘅。大家係真係好熟㗎啦，咁啊，幫阿的就今晚擺定個便盤喺度啦，佢就會用翻便盤嗰個字， 哦、 其實即係呢個就係、是、呢、即係啲旗下人嘅一種禮儀咯。咁至於你話講緊點解屙完茄唔臭咧？嗱，呢、個又要講下慈禧嗰個生活習慣又好有趣嘅，就係、是、咧喺嗰個年代其實已經有香薰㗎咯。 哦， 係啊，有香薰㗎、但係。慈禧係好唔鍾意用香薰嘅。咁佢但係你入到去儲秀宮呢、即係如果當年有啲宮女講返就係話咩呢，就係話喺儲秀宮佢嘅形容呢形容得好好嘅。就係、喺你譬如話喺好多人成咁講嘅，就係你今時今日由故宮呢你見到一個儲秀宮睇到慈禧住嘅地方，但係你已經呢你已經睇唔你已經感受唔到有兩種味道。OK， 咩味道呢？一種呢就係儲秀宮嘅香氣，我哋先擺埋唔講呢個咩香氣先。第二種係咩？就係儲秀宮入面嘅人情味，兩種味，一種就係香味，一種就係人情味。嗱，咩叫人情味呢？入到儲秀宮，因為慈禧住嘅地方，無論你係皇帝又好，因為太監，因為宮女，因為官員，你一定要擺出一種好開心嘅好積極、好開心嘅 心情 嘅心情出嚟嘅，嗱唔可以不能造假嘅、譬如你皮笑肉不笑，你嗰個心情唔好，入到去咧好勉強咁樣笑，慈禧就睇得出嘅、，OK 係即刻會攀翻你出去嘅，因為你要入到去一定要 positive， 我哋用英文講一條 positive，、死人冧樓，日本仔打到嚟乜嘢都好，但一入到儲秀宮，所有人都好，一定要俾到慈禧有呢一種感覺，呢一種味咧，佢哋就叫做人情味，即係就要即係呢種就係第一種味道啦。 第二種是咩香味呢？佢我哋剛才講過，佢係唔鍾意用呢個香薰嘅。咁呢慈禧就刁轉啦。佢其實入面，佢喺儲秀宮入面呢，其實佢就擺咗好多一啲透明嘅鵪嘅 ,ok? 好多個嘅。咁喺透明嘅鵪入面裝住乜嘢呢？水果。有橙啦、木瓜啦、香蕉啦、蘋果啦，咩都有嘅。OK， 佢係鍾意山果嘅氣味，所以係香到你唔信，因為日日都換㗎，即係買隔一兩日就換一次㗎，嗰啲水果。係啊，幾刁轉啊！你諗下， 我明 㗎。係啊，咁喂，其實你可以幻想到係好香㗎。係 啊，係 啊，好香㗎。咁、啊、所以呢個就係即係一啲慈禧嘅生活習慣咯。係、啊，咁啊呢個都幾有趣嘅嚇。呢、這個都好多都係由翻佢嗰啲宮女咧去講翻呢啲事出嚟啦。咁啊講下書咧，其實咧三四十年代仲有一樣嘢，點解我今個禮拜沉浸喺呢、這個？即係中國嘅三四十年代咧，因為都另外就有一個好消息啦。如果你係張愛玲嘅書迷咧，咁就即將又會有一本新嘅書會出版啦。咁啊，唔知出到幾時啦。咁啊，即係張愛玲過身之後咧，其實枕住都有好多書出。咁今次呢一本咧，又可以介紹一下。咁我啊未買到手，因為未嚟到香港嘅。咁啊，第一時間。即係我唔需要排隊啦 ，OK， 因為冇人排嘅 ，OK。咁但我都係等緊第一時間，希望會睇到呢一本書。書名叫做《少帥》，好型嘅。咁其實咧，佢係本身係英文書嚟㗎，因為張愛玲係有寫英文書㗎嚇。咁啊，呢本書嘅英文名叫做《Young Marshall》。呢個少帥究竟係邊個咧？張學良。OK， 咁咧成個古仔呢本書咧，其實咧就喺五六十年代到咧五幾年至六零年間咧，即係張愛玲咧就完成呢一部小説。呢、部小説係以張愛玲同埋佢個，亦都一段一個愛情故事，就係、是、女主角就係趙四小姐。OK， 咁啊。一段咁嘅戀情 ，OK， 就去講，即係去講呢個故事嘅。咁但係入面呢，就完全係冇提張學良個名嘅。個男主角就係叫少帥嘅啫。 係 啦，佢又好型嘅 ，OK， 即係張作霖個仔啦，即係亦都係呢個西安事變嘅主角。所以呢本書呢，有少少色戒咁嘅 feel， 咁但係當年色戒嗰個就係一個短篇小說啦。咁啊，冇人睇過嘅。咁今次就英文版本，但一出呢亦都會做嘅一個中譯嘅版本。咁首先要講下啦，主編仍然係宋二朗啦。咁啊過咗身之後呢，宋二朗係邊個呢？宋琦個仔啦。宋琦係張愛玲嘅一個好好嘅朋友啦。咁啊然之後跟住就張愛玲過身之後，其實呢就將所有嗰個書嘅版權呢全部係俾曬呢個宋琦管理嘅。咁其實但宋琦亦都係連時過身㗎喇，咁所以呢就而家就宋二朗咁喺香港嘅，其實佢同張愛玲係唔係好熟㗎呀，佢係細侄嚟嘅，咁但係呢就佢為咗要管好呢單嘢呢，即係管好張愛玲嘅書嘅出版呢，咁其實佢就已經變成咗一個張迷㗎喇，一個張粉，咁今次佢就其實過咗張愛玲過身之後出過好多本書啦，重返劫城啊，或者仲有雷峰塔啊、逆經啊等等嗰啲啦。雷峰塔、逆經都係英文小說嚟嘅。咁然之後跟住就仲有小團圓啦、 啊。 小團圓就認真麻麻嘅 ,ok, 即係咁樣講，要提大家就係呢，如果你唔係屬於一個張粉呢，唔好走去又好似人哋輪拉風咁樣趁熱鬧呢，走去又輪埋一份買本少帥，係可能令你失望，因為喺五六十年代張愛玲後，屬於張愛玲後期嘅小說呢，唔係叫得咁十分精彩嘅，或者就係話你如果唔係一個熟讀張愛玲小說嘅人呢，你會覺得啲小說係有啲難頂嘅。上一次小團圓嗰本呢，講真，就算我哋啲張粉都覺得幾難頂嘅。咁但係呢個可以理解啊，如果係精彩嘅就新前出咗啦。咁但係今次嗰本就有啲期待，一個古仔係幾得意嘅，即係嗰個 background 係幾得意。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你譬如話對張愛玲有興趣嘅，其實都係嗰句，你應該由返啲 即係早期啲早期嘅小說去睇翻咧，就會即係好啲啦，《金鎖記》啊等等啊嗰扎嗰啲啦。咁所以即係，但係呢個我哋就好開心、好期待啦。咁但係今次佢嗰個翻譯咧，我就幾擔心嘅，因為 OK 佢嗰個翻譯咧就係、是、用咗一個人咧唔識㗎，大家咁啊叫鄭遠圖，鄭遠圖咧。但我睇到佢個 background 我係幾驚嘅，因為佢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美文學畢業嘅，咁所以係嚇，即係唔知點解會咁，但係佢就話自稱佢係一個張粉啦，咁所以睇下佢譯出嚟會係點樣。咁我唔知道到時要買咗本書先，因為希望本書係一個中英即係對照咁樣擺喺度啦。因為宋爾朗佢自己講咧，就話佢吸取過上一次小團圓嗰個經驗，就係、是、因為好多人就話佢亂咁抄，求其抄一本一個舊嘅張愛玲嘅作品咧，就夾硬拱出嚟，跟住然之後咧就呃錢揾錢等等，咁咪亦都冇做好多即係書本嘅考證啊、評論等等，咁所以佢今次咧佢亦都揾另外入，即係佢今次係要做到咧又有主編又有翻譯，仲要揾多一個人咧喺本書入面做一個考證、導讀等等嘅，咁所以咧就嗰個人係叫馮希乾嘅，咁所以咧就睇下即係今次佢又話會係比較認真去即係去出一本書，咁睇下會唔會即係係一個中譯嘅對照一個版本，咁我哋就好期待，咁所以成節就噏咗好多呢啲咁嘅中國三四。十年代嘅嘢啦，系啦，咁我哋休息翻嚟啊，翻嚟一阵，我哋再讲下另外一啲其他嘅人物，咁听下歌先。 好。 I had a dream, the sun to see.If you see the wonder of a fairy tale, you can take the future even if you fail.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I believeI know the time is right for me. I'll cross the stream.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A fantasy to help me throughMy destination makes it worth the while. Pushing through the darkness, still another mile.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I believeI know the time is right for me. I cross the stream. I have a dream. I cross the stream. I have a dream.